心被你占据，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，今夜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，我的所有。

情的风景。当地球转到尽头，也找不回我的真心，伤心一九九九，算了天长地久，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。我的爱对你来说，如果是个毒瘤残局，我来收，算了吧，一九九九，忘了曾经拥有。 Yeah.

向往思念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